一年熬制一次，制成的膏瓷滴水成珠，一拉成丝，还能引药下行。这是一份让所有人受益的珍贵大礼。4月19日至21日，隔界党参膏将推出优惠大礼包。隔界党参膏大礼包含隔界党参膏20盒，特别加送8盒，共28盒药，额外再赠送第二重健康大礼，赠送姜红茶20盒。隔界党参膏最后机会，先定先得，定完为止。由于隔界党参膏各地配额数量有限，参加活动请提前报名预定。咨询预定专线：400-108-1661，400-108-1661。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的指导下购买和使用。以上是广告时间。 好的，接下来有请中医传承人徐桂英主任。那在这个环节，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来进行参与。400-108-1661，400-108-1661。 这位朋友你好。 哎呦，徐主任你好，你好。 哎， 我是北京人，我是北京人，64岁，今年64岁。 64了、 啊，我为能够跟您通上话，我感觉到特别的那个亲切和自豪。您这么大岁数了啊，还能够每天都在这个讲课，还要回答这个病患的问题，我觉得你太不容易了。 因为很多的老百姓曾经跟我讲过一句话， 嗯， 我就弄不明白。我这个病啊到底是什么原因，我也会反问他一句，那你看了几十年的病，你为什么就弄不明白呢？他说因为我看病的时候啊，没有哪个大夫能够详详细细的跟我解答解答。 是的， 所以呢药拿了药吃了就没弄明白。 是的， 哎，我就想弄明白，你跟我通话呢我就给你弄明白，让你明明白白的啊，咱们看病啊，咱吃药啊，咱调理啊，对不对？ 嗯， 哎，您说说看，想跟我说什么事儿？ 嗯，我的病啊，被西医，我先把扣的帽子告诉您啊。 嗯嗯。 西医给我扣的帽子是视神经脊髓炎，也就是说，视神经发炎，眼睛就看不见了。 嗯。 脊髓发炎，腿就瘫了。 嗯。 那么就是高度的残疾病啊，我的病友基本都残疾了。 嗯嗯。 那么他们的方案只有激素和免疫抑制剂。 嗯嗯。 那么我目前的情况，我从83年生了孩子以后月子里， 哎呦， 因为感冒 30来年了， 你看啊，我还活着， 还活着不容易了，这活着，你还笑呢，是不是？ 月子里 啊，活着不容易， 因为感冒，怕给孩子的奶不好，我就不吃消炎药，不打消炎针，我就用西瓜来代替，这下大寒进去了。另外在月子里啊，生气啊，生的是最亲人的气啊，那么就得了肺炎了。那么 肺炎 以后一年后呢，我又做了一个流产，又带了一个环儿，又大出血，这下我的身体就彻底完了，徐大夫。彻底完了，我身体非常好啊。那么这30几年怎么活过来的呢？反复发作，发作最严重的时候是太阳看不见了一只眼，腿完全瘫了，带着导尿管2个多月吧，在医院反复住院，住了大概8、9次啊。那么怎么活过来的呢？就是因为我打激素有效。但是30年了，激素现在对我也无效了，也无效了。最后一次我是2015年在医院住院打的激素，非常大量。回来以后不但没有好，现在坏到什么程度啊？主要是疼痛。这个腿根本不能着地了，不能着地了，就像针扎我的里面脊髓在疼，那根本就那条就单腿蹦着走吧，我一看不行了，我就用您的药了， 就用我 您的 药 啊，就用您的这个共是7天，3天转机，4天、5天、6天好转，到7天的时候还在好转啊， 管用了，几天就管用了。 哎呦，太快了！我跟我旁边人都在说，我疼了那么长，从2015年一直疼到现在。 现在剩下是边地的那种疼了。 怪不得这么重的病跟我打电话这么笑呵呵的 啊， 感情是不疼。 哎，我就高兴了。哎，还跟您说，我喝完这个药以后感觉精神每天都高兴，睡觉也睡好了。 睡觉也好了。 嗯， 我就要给你解答解答。 啊，好的。 解答解答，这个药你用了以后， 嗯， 首先呢咱们得说这个人身上的这个病，每个人的病都不同，特别是像你这种已经走投无路了，无药可用了。我之前呢跟大伙儿讲过的，就是人身体当中呢它有一个叫元阳之气。 嗯嗯， 元阳之气它是人体中万气的本源。这个万气它指的是什么呢？我们各个脏腑，心气儿、脾气儿、肾气、肝气、胃气，对不对？它有很多很多的脏腑都有气。 嗯， 那么元阳之气呢，它就主五脏六腑一身之气。 嗯， 就是不管你的心肝脾肺肾哪个气，它通管。你这个人，如果你的元阳之气足了， 嗯， 你气足了，那么气足了以后呢，人的精气神儿好。你这个人元阳之气足了，换句话说你的免疫力，你还要去打那个免疫制剂什么的吗？ 嗯， 你免疫力自然而然提升，它就自动的帮你跟这个病邪去战斗。 对， 所以这回您就知道啊，其实懂中医的人都知道元阳这个词儿在中医上了不得。 我现在觉得这个疼很快就能消失，就这种感觉。为什么我这么高兴 啊？ 七天前我可不是这个样子、啊。 什么样子呢？ 那是要绝望，我没法活了，我没路了，就是这样子。 你要是想去寻死，也没个地儿让你动得了。 是啊。 是不是？ 嗯。 想死都难呢，是不是？ 啊。 人得活着，我总是说不抛弃，不放弃。 哎呀， 信得着我这个老太太。 哎呀，谢谢， 我把我们这个老药，我会在节目当中一个一个的介绍给大家。 哎呀，谢谢谢谢。 适不适合于你，只要打电话问，适合的就让你用上。 嗯、好的、 啊。不适合我就会告诉你，你不适合，你该吃什么药， 嗯、 我会告诉大伙儿。目的就是要好大家的病。 嗯。 啊，你就这么慢慢的吃起来，可能哪一天你还能站一站，但是前提是什么呢？你的腿的肌肉不能萎缩。 我跟你讲，现在我那个已经萎缩，但是我能走路了，因为您给我这个药以后，我能走路了。 哎呀， 我能走路了， 能走路了。 啊，徐主任、 啊， 我能走路。为什么我这么高兴啊？现在能走路了，我为什么这么高兴啊？ 你今天 在这里边我还啊， 你今天 我真的太高兴了， 让我简直是。 真的能走路，我每天虽然出去有一个尿的问题， 啊、 要带尿不湿。 啊 你说我是什么滋味？原来我不行啊，尿棍儿啊！我说你买棍儿去吧、 啊。那你家里孩子们，你爱人简直是对你也是刮目相看了。 哎呀，是啊，他也相信了，他也要吃。他65岁， 可以吃，可以吃，可以吃。你让他也吃点儿啊。 好的，好的。 你这个啊， 啊， 就您这个康复的信息， 嗯， 可能会让一大批跟你一样的。疑难杂症的患者、 嗯、 就是不一定跟你一样的病、 嗯、 就那些简直是走投无路的患者、 嗯、 可能真的就是带来希望了。 就是您说的没有希望就没法活了，这现在有希望了， 是就是有希望啊。 嗯， 你得坚持着、 嗯、 相信你找到那个好药， 好， 它最终只要对症它就能治您的病啊。 好的好的好、 啊、那今天 谢谢您了， 咱们就先说到这儿。 好谢谢您， 祝你一天一个变化吧，你这是，我不能说祝你一个月一个变化，我得祝你一天一个变化。 啊啊、谢谢谢谢，会的 啊, 啊， 我不会让您失望的。等我再好的时候，我再告诉您啊。 哎，好嘞， 啊、好 嘞， 谢谢您啊。 哎， 好， 好再见 谢谢。 哎， 嗯。 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来进行参与，400-108-1661。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哎，徐主任你好。 哎呀，你好你 好。 好 不容易和你通电话。 啊，请讲，什么问题、 啊、 请说。 我就是怎么的呢，首先吧谢谢你们，因为我是一个患者。 嗯。 嗯，在你那呢把那个胃病治好了。 嗯嗯。 啊，还有一个呢，我丈夫呢，反正也在你那治好了。现在， 嗯嗯 嗯， 完然后呢那个我们俩现在呢用那个就是调理一下身体。 不错，你们这个想法很好。年纪大点以后啊，元阳之气不足了，防止老年啊，年纪大了以后身上器官呢 啊元阳之气不足啊，脏腑啊经络出问题，用用真的特别好。 是完然后呢我今天跟您通电话主要是问一下那个我女儿的问题。 多大女儿？ 她今年是33周岁。她呢就是身体吧比较偏胖。完事呢她是去年那个她小孩正好也是那个1周岁。完生完孩子她以前吧就挺胖。完生完孩子呢就是现在吧也是没恢复好，也挺胖的。我感觉呢她就是属于那个亚健康的身体。完事呢那个我就想问一下她能不能用。 如果说胖的话啊，这个说明他是痰湿体质， 应该是。 对，痰湿体质一般来讲，我们说胖的人气虚，瘦的人血虚，元阳之气它不足，气虚。所以他人的这个代谢出现了紊乱了，该代谢掉的东西没有代谢掉，所以他会越来越胖。 他小的时候吧，曾经就是。那时候2、3岁的时候吧，就是脾不好过 啊，脾胃的问题。 完然后呢，就是一直那个，就是也是中医治疗过。治疗过以后吧，完事儿呢就算好了，但是他那时候小孩吧，他吃东西也不注意，有时候吃不好吧，他就拉，就是便那个就是拉稀那样事儿的。完后来反正就是那个一直吧，反正我感觉他身体就是不是说特别健康。完他现在吧哈也是例假，他就是有要小孩的时候吧就没有。没有吧，完事后来也是通过西医的什么促排卵完事了的怀孕有的小孩。完然后呢他现在例假也不准，完现在而且呢他那个就是还有一个什么情况，就是我看他那个就是下巴这地方老爱起那个就是像青春痘的那种。完然后呢他还那个就是哎呀前一段就是他不是哺乳期的那个妈妈嘛，就是在半年前嘛。他就是感冒了也没敢吃药。完事儿然后呢就咳嗽，哎呀到现在也没好。反正就一躺一倒下吧，我就发现他容易咳嗽，就是咳嗽吧也没有痰，空空的，反正就是那样的咳嗽。 首先我告诉你，下巴上长痘痘说明内分泌失调， 是不 啊？ 他 不能吃生冷的东西，冰凉的东西他不能吃，内分泌失调，所以他的月经是紊乱的，所以他不排卵。而不排卵不怀孕之前呢，说明她的肾不好，也就是说你的闺女啊，先天之本肾虚，后天之本脾胃虚。那你们在治疗上可能也没有认认真真的去把她当回事儿。如果一直这样的话，她的更年期就会提前出现，人会提前衰老。对，她人的整个的这个代谢不行了，这就说明她多脏腑的元阳之气也不足啊。 他 应该用， 可以用啊， 应该用。对，而且今年我已经说了他是最后一次了。 是 今年如果说大伙儿赶上这一波有一些病症啊，如果用上的话啊，这最后一百坛赶上的话，把自己的病调好，那就算调好了。要是没赶上的人，有病也得治，那就是用常规手法吃汤药来治。这个有，对，有些人这汤药咽不下去，早一袋晚一袋，那他就够呛这个呢毕竟是。 那他现在哺乳期的话能不能用呢？ 这个对他孩子来说没有什么大问题。 可以用。 可以用。 行，谢谢您徐主任，我真是感谢。所以说我也很信任你们那个所以我就是那个也是打电话要谢谢您老。 不用谢了，您病好了我就特别高兴。 好，谢谢。 好，再见再见。 忙当中还接我电话，好，再见。 哎， 谢谢。 好，再见再见。 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来进行参与。400-108-1661，400-108-1661。 400-108-1661 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哎，徐主任你好，你好。 哎，你好，请讲。 哎呀，一直想跟你通电话呀。 啊， 你 有什么问题？您说。啊、 我是一体多病啊。 啊。 今年才60岁。 哎呦， 60岁。 好年轻啊。 嗯，已经病10多年了。什么病呢？尿毒症。 尿毒症。 糖尿病。 嗯。 糖尿病合并症，尿毒症。 糖尿病合并的尿毒症。 对对，糖尿病完合并的尿毒症。 嗯嗯。 哎、是已经透析，已经透9年了。 嗯嗯。 嗯，透9年了。 嗯， 全身的都是病啊。 嗯嗯， 说心里话，就是强挺着活过来这么多年了。哎呀，一天这个病给我折磨的呀。 嗯。 可是我也是挺着，我、 嗯、 就总想，我宁可，哎呀，宁可折磨死，我也不要让他吓死。 嗯。 我得想法，我得活下来，就这么挺着，因为、啊 嗯， 就是长话短说吧。 嗯。 老母亲呢，86，今年去世的。 哦。 有病以后啊，老母亲呢就说呀：“儿啊、 嗯， 你得好好活着，别死在妈的前面，妈受不了。 嗯”嗯嗯。 就这一个信念呢。 嗯。 我就是坚强的活下来了。我心里话呀。 嗯。 保健品呢也没少吃。 保健品对你没用啊，你要知道。 不明白呀。 嗯。 不明不懂啊， 嗯嗯， 没用。这个病来说，你说的对，就没用。哎呀，一直听你这个讲座呀， 嗯、 说心里话，我确实想买， 嗯， 说心里话，手里没钱， 嗯， 没钱了， 嗯， 哎，都买那个了， 嗯， 哎，强制维持不那个上火呀、啊， 嗯， 这姑娘来了，我跟姑娘说，姑娘说爸，你看你跟我说我给你拿钱呗啊， 嗯，嗯 我说没喽，我说呀没有机会了，这明年了，这都。哥哥一直听你说呢，明年都没了。 嗯、 我说这玩意有一点希望就没了。我说呀，我说爸就先指这个，想能挽救我的生命啊。这头几天呢，你说呢还有希望了。 嗯嗯。 我几点早上起来听4点去啊？ 嗯。 早上起来4点，我就拿手机打电话。 嗯嗯。 我打完电话，我没人接，我合计，哎呀，这 还没上班 了 吗？嗯。 就说到8点嘛、 嗯、 我记得是8点开始打电话嘛。 嗯嗯。 哎，后人啊，那个丫头姓吴啊，姓什么的，给我回个电话，王叔啊、 嗯、 这点他打的话就是、 嗯、 哎呀，我说我都糊涂了， 嗯， 对不对、 嗯、 啊，一直想跟你通个电话呀，跟你姥姥一姥啊、 嗯、 心里边的话呀说一说，再说让你姥啊救救我。我 的。其实你刚才说那个话的时候，我眼泪都下来了。为什么呢？您老母亲说那句话，她、 嗯、 说：“儿啊，你不能死在我前头。 哎” 你说，作为一个长辈，谁愿意自己这个看到孩子死在咱们前头啊？ 哎、 对不对？ 是。 所以你说你老母亲走了，她都不安心，因为她知道你这个身体的这个状态， 哎、 是不是？ 临走的时候啊，在自愿抢救，最后的一句话说了，告诉我媳妇儿啊。 嗯。 好好将养他，让他多活几年呢。 嗯， 我死了啊，你看我身上能用的东西都给他。哎呀，我的妈！还有媳妇儿哭的呀。 以大补元阳为治法的中药方剂，今年是历史上的最后一次， 嗯、 因为我已经讲了，里边有6味药材。那么国家既然把它定了，就不能随意再采摘了。你再采摘以后，这个药材就绝种了。 嗯。嗯， 所以明年是肯定，我在这儿保证，就是肯定不会有。 哎呀，太可惜了啊！ 啊，对，就是肯定不能有。要若干年以后，什么时候有，那就得这个药材我们可以采摘了。 这是中国的宝啊， 哎、 一个是国宝啊，这是挽救多少人的生命啊！ 是，所以您呢是这样的啊，我个人的建议， 嗯、 您就通过电话先把它定下来。 嗯嗯。 啊，定下来呢，少量的吃。 嗯 从小剂量、 嗯、 不要着急、 嗯、 因为你的身体太弱、 嗯、 太弱了。 嗯。 他这个劲儿特别大。劲儿特别大。 对。 啊 对。 你太弱了，你慢慢的把你心肝脾肺肾的元阳之气都给它调整起来。 对。 啊那么用药的过程当中注意血压血糖的波动。 嗯。 还有、 嗯、 有的时候它会出现一些什么呢不通的地方。 你用药以后它会有点疼， 嗯， 啊，关节呀、啊、什么地方，对， 随时和那个指导医生联系， 对，随时指导医生联系、 嗯、 也可以随时减量，也可以随时稍微停一停， 嗯， 然后再用，然后等它这个劲儿过了以后、 嗯、 你就会觉得很舒服、 嗯、我 慢慢来慢慢来好不好， 嗯， 咱们一两天一两天的、嗯、慢慢慢慢改变。 最后谢谢你老， 不用谢， 电话我只叫明路、 不用谢， 祝你老身体健康。 嗯，好，谢谢、啊、谢谢，那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啊。 嗯，哎，再见再见。 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来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徐主任啊，你好。 哎，你好，请讲。 啊，我是一位新听众，我也想得到这个健康大礼、 啊、 你帮我行吗？因为我真的太需要了，谢谢徐主任了。 这位朋友啊，你先甭谢我，先把您的这个情况啊给我说一说，让我听一听你到底是什么病。好像你这个人现在这个状态有气无力啊。 是啊，徐主任，我这一生都是病， 嗯， 特别严重、 嗯、 脑袋就是难受得很疼， 嗯， 尤其是这个右边这半边， 嗯， 哎呀特别难受， 嗯， 一天晚上、啊、睡不了两三个小时的觉，疼的呀睡不了，还有我这心脏也难受， 嗯， 怎么就是哎呀就感觉就活不成了， 嗯嗯， 就感觉这个心要翘出来，这气还不够用， 嗯， 就得大口大口的喘气， 嗯，哎呦，嗯， 这个肾也不好， 嗯， 尿酸高，腿肿，肿到呀一按就一个深坑， 嗯， 另外还便秘， 嗯嗯， 上个厕所我都害怕，胆固醇也高，血脂也高。 那我问一下您呢、啊、您这个血压它高不高啊？ 高， 嗯， 血压也高，血液粘稠度也高， 嗯， 就没有一点好的地方， 嗯， 药吃的不少了， 嗯， 就这脑袋疼的病啊有20多年了， 嗯， 20多年我都没少吃药，根本就不好， 嗯， 晚上等到睡觉的时候吧，眼睛睁着睡不着，遭罪呀，真遭罪， 嗯， 有时候睡不着吧，躺在床上、 嗯、 就觉得还不去死了更痛快，你说活着干啥呀，活这么遭罪。 哎，这位朋友我跟你说啊，你别哭啊，哭也没有用，为什么呢？有病咱就得治。您这个情况呢，刚才您说了，我也了解了。正常的情况下呢，我是不能给大家定的。因为我跟大伙儿也说了，这次活动呢，是历史上最后的，而且这已经分发到全国各地了。现在，据说是各地定的人，也确实不少。而且今天呢，也是活动的最后一天，啊，那么既然你呢找到我这儿了，我肯定呢会给你想办法，想办法让你用上。这样啊，我来给你想想办法，到时候呢让工作人员呢直接联系你啊，您等电话就成。你听我说的，听明白没有啊？ 我听明白了 啊，听明白了是吧？ 太谢谢徐主任了，我都不知道该说啥好了，您真是个好大夫啊。 这位朋友啊，我跟你讲，你不用谢我，因为做大夫的就是帮大家伙儿解除病痛，这些事儿呢都是我应该做的啊，别哭了。今天呢咱们就先说到这儿，不过我告诉你，拿到以后啊你一定